直维持汇率稳定，并冇让汇率成为贸易工具，借人民币贬值取得优势。他又说中美在下一轮的贸易谈判取得共识比较容易，相信双方非常有把握达成协议。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共同努力，假如能够达成协议，将会有利两国和全球经济发展。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3点，升了46点，总成交额958.4亿元。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了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5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8，升了13.8；中国平安84.2，跌了1.1；建设银行7.14，是升了6仙；中国铁塔1.81，跌了4仙；南方 A50 14.68，跌了2仙；华夏沪深30045.6，升了5仙；工商银行6.08，升了3仙；友邦保险77.4，跌了1.1；港交所277.6，跌了0.06，跌了1.6；汇丰控股64.35，升了0.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333，瑞士法郎7.851，澳元5.558，加元5.891，新西兰元5.334，欧元8.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6点，跌咗95点。港金现价报12,070元。跌了3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62美元，卖出1,28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两宗清场报告。首先在九龙湾启祥道往启德隧道方向，跟住横蕉道较早时发生过交通意外的，现在已经清理好了，行车线重开，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另外在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之前都是发生过意外，都是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但系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些少，排到去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系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一段一路排到去果栏。另外在长沙环，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发祥街往李郑屋村的方向，近住元州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另外九龙城贾炳达道都有紧急维修要做，贾炳达道往联合道方向，近住福老村道的全线都是封闭了，揸车的朋友请特别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 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Ask Hong Kong from Kashmir. Guys, welcome back. I enjoy talking about my culture, like a lo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的节目 《情绪之点》。 Hello, Summer, how are you? 你点啊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大家好，咁我系咪要讲下时间先？下昼嘅3:10， 多谢唱歌。 咁同埋咧就都要讲下天气 嘅。啊，系好啊，天气好啊，好啊。 但系咧，天气喺边度睇到嘅咧？ 喺呢度， 睇有台嗰、那个啊，天气啦。嗱、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嗱、啊，下昼短暂嘅时间咧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咧，间中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嗱，星期四、星期五咧就稍微较凉啊，咁大家着翻多件衫啦。啊，风势颇大。 呢、這个唔使读，读呢度。 哦，唔使读。 系啦。 哦，终于都睇到啦。原来咁大只字，我就系睇唔到，我以为系啲咩嚟嘅。系而家嘅温度系呢、這个系室内定系室外？ 室外系。 室外嘅温度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75%。 系话26度啊！唔该晒，聪哥。系啦，嗱，真系好 live 啊！今日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即系一哥啊，一路好走之后咧，我哋嘅 人哋唔系啊，啲听众话唔好讲啊，大家利是啊， 系咩？哎呀， 游老师听到唔系咁 哦，系喎，即系游老师，唔好意思啊，游老师， 你要考虑啲老人家 系，唔好意思啊，阿游老师，虽然我哋心入边都系咁谂嘅， 系啊，一哥心里面都系咁谂， 系啦，好啦，咁究竟一哥啊， 我咧而家留意到一样嘢，即系好大镬， 咩事咩事？ 嗱，因为咧就阿一哥就只系离开咗呢一日啫， 系 你哋讲咗好多次， 系 嗱，咁我离开咗几个礼拜，到底你有冇讲过我？ 我哋唔会咁对你嘅， 你冇飞啊嘛， 哦、我冇飞，即系喺香港， 系啦， 同埋我系监察住你哋，如果一有讲我啲坏话咧，咁我就即刻直接嚟呢个直播室找你哋晦气啊！ 系系冇错，我哋唔会咁讲你嘅，系啊，阿、 okay. 阿游老师啊， 系。 你挂唔挂住个孙啊？有冇打电话翻嚟俾你啊？ 唔挂， 系 个孙应该唔会咁孝顺打电话翻去。 系啊，但系你个孙有嘢讲、啊，听住啦。 各位亲爱嘅听众，我而家咧喺 Montreal 嗰度啦。咁而家嘅时间咧就系凌晨嘅2:30。咁咧，首先呢度嘅温度咧大约系-3、-4度。咁亦都系咧我人生之中啊。第一次見到咁多雪，咁咧本身諗住咧見到啲雪咧應該會好浪漫、好靚嘅，但係咧原來啲雪係好污糟嘅，而且咧原來喺雪地度行路咧係要非常之留意嘅，即係例如留意啲咩咧，就係留意啊個地面有冇反光，咁如果啲地面咧係反光嘅話咧。就代表佢已經變成冰咧，就千祈唔好踩上去。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容易跣親啦。咁啊點解話本身諗住啲雪係會好靚、好浪漫，但係原來唔係咧？就係由於我估加埋咧啲汽車啊，好多污染咧，就令到啲雪咧其實係灰色啦、黑色啦，而且睇到咧都知道佢應該好污糟噶啦。咁啊，我而家呢度基本上所有地方都非常之凍，非常之凍噶啦。咁啊，我諗緊睇嚟，我聽日咧係應該要去買件褸啦，有藉口，唔係有藉口，係有一個正當嘅理由啊，去買一件褸啊。咁我睇下聽日買完之後再同大家報告啦。多謝各位。 嗱，阿游老師啊，你個孫又買嘢啦。 唔係，各位親愛的聽眾。 有啲其他雜音啊，好奇怪。係啦，各位親愛聽眾，其實咧，阿一講嗰堆嘢咧，我同阿劉偉恆咧，之前已經同佢講過，係關於落雪嘅一啲點滴噶啦。佢又再講翻多一次，因為咧證明咗咧，就係人咧係必須要咧係自己經歷過之後咧，先至有嗰種記憶喺度嘅。你話俾佢聽，我因為我真係成日同佢講，落雪唔好玩噶，好糟噶， 永遠睇電視仲靚。 冇錯啦， 咁 但係佢真 係咁咪睇電視嗰啲，哇，好浪漫 啊！你喺嗰啲好極好大嘅雪山積雪好勁啊，咁樣嗰啲梗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到佢聽完之後咧，就會左耳入右耳出嘅。到真真正正自己去面對咧嗰個問題，同埋你試過喺個反光鏡面上面跣過一嘢咧，你就知道落雪有幾咁煩啦。 阿重哥多唔多經歷啲落雪嘅場景？ 都有經歷過㗎。 踩單車會唔會 㗎？踩單車就唔會嘅，因為踩單車如果你落雪嘅地面咧好跣㗎嘛，咁你一定踩唔到嘅。咁就但係咧就試過去滑雪咯。 哦，你哋得嘅。你 O 唔 OK 㗎？ 我唔 OK 㗎。 係 去玩過。 我玩過嘅。滑雪咪好越式咪好玩咯，係啊。 唔係喎，乜唔係滑雪都係講求平衡。乜唔系你喺个单车嗰度个平衡咁劲就得嘅？ 我呢个咧，同你曾经同你讲过噶啦。 系咩？ 其实咧，唔系我意思啊，唔系同你讲过我唔识滑雪啊，而系咧，其实我嘅平衡力系好差噶。系讲过好多次噶啦。 我记得嘅系阿松哥话佢 踩单车都学咗成个月噶。 系啦，佢学踩单车系搞咗好耐嘅，同埋咧你唔系嗰种技术型嘅单车手， 系 就系同埋会怕嘅单车手，即系怕冲车佬嗰啲细胆单车手。 即系唔系咁勇咁狠嘅单车手嚟， 但系佢就上山好劲 咯， 上山好劲 咯， 呢个记得。 系咁啊，有啲咩忠告俾阿一啊？ 系咁啊，喂，我听到之后咧，我真系感觉好戥你担心啊！哇，好似佢系咪去旅行嘅？其实 哦，佢去探亲啊， 佢探亲，但系我觉得佢好似去受苦咁样嘅，讲到咁惨， 把声好似好惨， 系啦， 系咪有啲事啊？ 系咯，好似 Jack Lag 啊嘛， 哦， 阿一好似系 Jack Lag 嘅， 咁就。最緊要咧就係呼籲佢，希望聽日咧佢帶啲開心嘅、寬容啲、一啲嘅聲線啦，俾我哋啲香港嘅聽眾啊，因為好掛住佢啊嘛，就唔想聽到佢講呢個，哇，講到好似咁灰咁。 咩先？我突然之，你係咪想播歌啊？係 啊，係啊，係啊， 播埋歌，陣間先講，陣間先。我發現咗一樣嘢。 好嚟啊！嗱，一路順風咋 嚇？ 係啊。一天一天等下去咋 嚇？係啊。 啊，唔係嗰四嘢字啦。 係啊，係啊。 有怪莫怪游老师啊！ 虽然有一路两个 字，咁我哋都应该祝一位去远方嘅朋友一路顺风嘅，系咪？ 唔系，你咁讲好似讲到佢唔翻嚟咁，哇，好惊啊，真系！佢放假放一个礼拜 ，OK， 系啦，阿游老师唔使担心啊，系， 唔系公司批佢放假放一个礼拜，但系佢系咪真系准时翻嚟？我哋亦都唔知嘅。 佢会私奔咧，我唔知啊。 系啦，唔知啊，而家啲年青人估唔到啊，真系。 直到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走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却记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便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那一天，曾与。 让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掩盖着微 笑。好，祝你一路顺风啊，一啊！希望你啊，下个礼拜快啲翻嚟翻工啊！虽然而家未知佢翻唔翻，咁咧我头先就讲啦，发现咗一样嘢系咩咧？喺重哥身上有冇见到有五只颜色啊？ 系 喺条领，喺条领同埋只袖上面有五只颜色啊！我想问系咪就 系 咁样嘅？ 系啊系啊，蓝红黑黄绿啊嘛， 系蓝红黑黄绿。 诶，但系你呢件嗱，阿重哥而家咧就着紧一件咧，呢啲叫咩啊？Sporty 嘅外套系啦，嘅外套 系一个法国嘅 品牌，系啦呢个品牌大家都好熟噶啦。 都系呢件系单车衫嚟，其实啊，佢后边有个袋噶，系啊。 哦 ，OK， 系啦，咁喺条领 咁啱嘅啫，我都系 条领同埋个手袖嗰度咧，就系有呢个咩话？讲多次， 彩虹色 蓝红黑黄绿喺度啊，系啊。 系啊，我哋影张相摆上网俾大家睇下，重哥嗰个彩虹领系点样 啊？ 好啦，咁今日咧就有啊袁富华哥哥嘅第二回访问啦。咁四点钟之后咧，我哋有另一个为一哥精心炮制的题目的。 一题目的。 是啦，我们交给 Ben 哥先啦。 好 啦喂。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 佢系识穿星爷唔系外卖仔嘅大哥，又系赢到去金马嘅达令哥。阿一仲话佢好好波，有请 Ben 哥袁富华。 再能顶住这个精笑，为何大脑子欠缺氧气，我自觉疯了。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根据资料显示你是读威记的，是不是？ 是啊， 威记 里面应该 是不是水界的头啊？ 不是， 威记 高有两间的，水街是后期的，高街是有一间。 高街有间水 街， 是不是威记的？ 是啊，高街正街。高街威灵顿， 佢边一边啊？佢喺旧恩堂嗰边啦，定系 正街嘛？旧恩堂喺西边街嘛？ 正街高街， 咦？就系喺高街正街嗰度咯。嗰阵时后期我读嘅时候，我系住喺学校对面嘅，嗰间仲喺度嘅，叫富裕大厦。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大厦咁，阿陈文辉都系同我隔篱邻舍嚟 嘅。系系。 陈文辉知唔知边个？ 陈文辉唔知，又系电影。 香港海伦海纳啊！ 正咗海伦，首先我翻翻海伦，海伦就读过嘅咩天使嘛吓， 唔系 你有冇睇伴我同行啊？ 佢系又盲又聋又哑啊嘛， 陈文辉啊嘛，咁最大佢个工人系和姐啊嘛，我哋自己都做过，咁我嗰时最剧团做呢个伴我同行做嘅时候啊。陈文辉，我识佢个，佢咪系我楼上楼下咯，佢个工人和姐咁啊，日日搭住佢行。 哦，即系半个同行嗰个古仔就 系讲陈文辉噶嘛？ 哦， 系啊，系嘛？ 咁你就同佢系同学， 唔系同学， 唔系同学， 即系住喺同居大厦， 即系同 居人又讲又 两， 同一栋大厦 嘅街坊。 咁啊，再同佢倾嘅时候，我记唔记得我住富裕大厦？我记得我住咗好多年啦。 系 系系咯，咁佢。都未必認得到我把聲咯，咁多年我讀書同我嘅人一樣咯，個原因係爸爸媽媽都唔識字，只係識得講嘅俾心機讀書，但佢唔會好似而家啲家長咁點樣培養你。對上嗰啲咧都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咁樣。我都承襲咗呢個細細個好似好叻咁樣，好叻咁，唔知點解。我自己中意睇书，可能我中意睇古仔。咁我拿啲书，我直头攞咗我哥哥啲书嚟睇，睇翻佢。 咩书咧？即系你会睇 教科书咯。 哦， 教科书即系睇佢啲国文嗰啲古仔啊，嗰啲咁样啊。你去厕所好闷噶嘛，咪攞啲 赤毒嗰啲啊， 类似系咁样咯。咁就系咁样。 但系你就对于正统嘅读书就冇乜兴趣嘅，即系反而睇人哋啲书啊，睇哥哥啲课本啦、啊。 又唔系噶，我系应付得到噶，我唔使点温书，其实系可以得噶。 嗯， 点解？哇！如果你问我，我谂翻一个原因，因为我转咗间学校咧，系需要佛流堂嘅。 吓、啊，即系离开威灵顿，你嘅意思？ 唔系，我讲紧小学， 哦，小学， 小学成，如果要佛流堂嘅， 系 我因为我唔留心，所以我要佛流堂嘅，所以跟住我，唉，我唔想再系咁样嘅，所以跟住就留心啦，就问人吓咩默书范围啊吓。原来我哋有啲默书范围咧，每个礼拜都要默一次嘅，咁佢已经每日做嘅功课就抄一次嗰个默书范围。 系 啊，中文英文都系。咁我唔知啊嘛，原来老师俾咗我唔留心，跟住罚得几次之后，我就唔得，问同学咩？其实咩嘢默书范围啊？咁哦，原来系咁样，老师讲咗个咁，咪写咗字写咯，抄咯，抄一次咁。咁跟住一路都成绩好好， 即系 上堂留心啦。咁我都几感恩嗰间学校嘅，因为佢会打藤条嘅。 哎呀， 嗰间叫忽臣泽宽小学，个校长叫黎泽宽。咁后屘开咗快餐店嘅，冇噶，就系喺你卖蒸笼再落啲嗰个 咁得意， 而家仲有冇噶？ 吓， 冇啦 冇啦，佢后期好多嘢都缩皮嘅时候，咁啊，但系佢教学生真系用一个强迫性嘅教，教得系出嚟佢几好，就系因为咁样咧，嗰阵时做咗升中试咧，其实只要我上堂留心做好啲功课咧。我都已经几好可以考到有个三年免费教育。 哦、 即係读到中三。 读到中三。 读到中三。咁、又承袭住呢一个小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嗰啲靠打天才波去读中学。我第一间中学唔系读威灵顿 嘅。系边架应该几好嘅学校嚟㗎系咪 系应该几好。系我系俾人整蛊嘅。俾我阿哥整蛊。 系。 嗰阵时系要剔志愿㗎嘛。 系。 争啲想讲粗口添。佢剔咗我去喺云景道一间叫做 Islamic College， 哦，伊斯兰中学， 伊斯兰英文中学， 系 咁云景道啊嘛，云景道嗰度有几间 对面啊嘛，协同啊， 协同系啦， 张竹山啊， 嗰度 我 追女仔啦， 我喺嗰度读书嘅直情， 你喺边间读啊？ 我喺顶嘅，以前圣贞德啊， 哦，你喺顶，你即系浙江 宝马山， 宝马山， 即系苏浙再上， 苏浙再上啊， 系啊，闽桥再上，系啊， 犀利， 费华山再上啊，系啊， 嗰啲贵族学校嚟， 嗰度唔系啊，嗰度系山顶嘅，冇啊，咁点解会？你真系去咗伊斯兰啊？ 系啊。日日都要念文念经文啦，而呢次哦， 咁系咪第一志愿啊？ 就系唔知点解咯， 真系第一志愿啊， 唔识听噶，系我阿哥帮我听，我觉得俾人整蛊咯。 系， 喂，咁几阴公喎？你无端端要喺西区， 系啊， 勾上去云景道， 系啊， 跟住哇，嗰度都唔近噶，即系有一段路噶， 一个叫做乡村街同即系被困咗喺西营盘嘅街道， 你知我 冲出去，冲出去北角云景道啲贵族地方，哇，我咪日日上去啦，咁仲要翻全日。又唔習慣啊！有嘢問冇得問，唔識問，因為兩個阿哥都冇讀，讀完小學就冇讀。咁中學嘅生活係點唔知？完全第一年完全唔識。 係咁跟住點樣轉得翻落去威記咧？ 咁原來嗰陣時係可以扣門嘅。咁第一年升唔到嘅時候，就自己去近翻近嘅時候啊，原來可以跟翻嗰個升中試咧，再佢肯收你就讀翻，仍然有翻嗰三年嘅免費。 哦，咁所以跟住你就 喺威靈頓 繼續讀啦。係啦，讀到幾多啊？ 都讀到中五，係中五重讀咗一年， 係 再重讀一年，因為嗰個 成績。 成績唔係咁好， 嗯， 重讀咗一年都係唔好得，算啦，就係啦。 我常在這街角上手，後凝望。我懷着滿腔渴望，盼與你作深的探訪。步伐或會很匆忙，仍願意繼續回望。柔情在你那眼內藏，青春的吸引力。没法挡，偶然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照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 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笑着我心柔情放肆进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将 呢位迷茫嘅小子咧，虽然喺学校就有啲迷茫啊，但系咧佢好快咧就揾到佢嘅出路啦。佢出路喺边度咧？就喺大笪地，一阵间大家慢慢听，好精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任浩峰报道新闻。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的港澳部分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就没有提到过去两年都有出现的推进民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总理的工作报告描述较为概括，不论是否提到高度自治，确立之后就不会变，会严格执行。对于报告并没有提到推进民主，是否意味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不会重推政改，谭耀宗说政改问题由特区政府自行处理。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没有提及不等于没有发展，或者反映中央不关心本港的民主进程，本港的政制发展正在深化。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属于国家层面，并非本港的施政报告。现时国家最重要的是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发展面临关键阶段，各界应该着眼香港未来发展，成为国家发展共同者。政府在葵青区设立的康健中心营运权批给葵青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协会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任荣誉赞助人，陈肇始决定辞去荣誉赞助人。协会主席周奕希表示，相信公众的疑虑只是出于误解，因为局长只是名义上出任有关职衔，并没有参与开会，亦都不知道协会参与投标。周奕希又说，由于投标条件需要列明执行总监和协调护理总主任的人名，所以协会之前已经向一些人选作口头承诺，如果协会中标会正式聘请他们。身兼葵青区议会副主席的周奕希说，协会在区内进行了20年的基层医疗推动工作，区内很多市民和学生受惠，亦都有和很多公私营机构合作。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一半受访市民不满新一份的预算案，只有24%人表示满意，满意率净值为-26%，是同类调查中自2011年以来的新低，满意度评分是43.1分。港大文言表示，预算案发表后当晚市民的即时反应是负面，经过传媒一两日的报道，评分进一步下跌，显示市民初步消化各方面的资讯和讨论后，评价变得更加负面。东京地方法院批准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的保释申请，64岁的郭恩获准保释外出， 保釋金是10億日元，折算大約是7000萬港元，期間不得離開日本。不過檢察當局提出上訴，若果申請被駁回，自去年11月被扣押的郭恩將可以暫時重獲自由，今次是他第三度申請保釋。郭恩因為涉嫌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捕，東京檢察廳指控郭恩涉嫌將自己在2008年金融危機折合大約1億3000多萬港元的損失轉嫁給日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3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10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5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元，升了13元；建设银行7.13元，升了4仙。中国平安84.15元，跌咗1.2元；中国铁塔1.81元，跌咗4仙；南方 A 五十14.66元，跌咗4仙；工商银行6.07元，升咗2仙；华夏沪深30045.6元，系冇起跌；友邦保险77.3元，跌咗0.2元，跌咗1.2元；港交所276.8元，跌咗2.4元。小米集团12.34元，升了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元，日元111.94元，瑞士法郎是1，澳元0.708元，加元1.334元，新西兰元0.679元，人民币6.703元，英镑对美元1.316元，欧元对美元1.132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6点。跌了95点，港金现价报12,032元，是跌了7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18美元，卖出1,2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醒大家封路措施啦，为了配合赛车活动准备工程，由而家起至到今晚九点，中环龙和道天星码头多层停车场以北的上落乘客啦，同埋起卸货物区系会封闭。另外，耀星街同埋龙和道咧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会封闭嘅，就系耀星街咧同埋龙和道部分路段系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正常，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电器电脑坏咗旧咗，求其抌咗佢唔环保，点算好？雪柜、洗衣机、电视机、空调机、电脑同埋相关产品，好似显示器、扫描器同打印机，统称四电一脑，妥善咁回收就系宝嚟噶啦！想查询回收四电一脑嘅资料，快啲打去环保署热线2676-8888。四电一脑，转废为财，抌少啲，悭多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高真系得。他監製話一定得。 欣賞嗎？我所有親愛的，喜歡嗎？我給你喜歡的， 开心吗？我可以改变的各有各秘密，我有好朋友。 录音的时候录到头先个位咧 ，Alfred 话监制吴岳成就同佢讲，试下再高八度唱啦。心入面佢当时系有啲犹豫嘅，但系试录咗几次再听效果之后，佢就佩服对方发掘到自己声线运用嘅可能性。作曲编曲监制伍岳成，填词周耀辉。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亚军位置，许廷铿《艺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偶然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 手下留情，请嚟好戏之人，有请 Ben 哥袁富华。 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 问题嚟啦，点解会读到中午？其实我三年啫嘛， 系边啊？嗰两年， 嗰两年 自己俾钱， 系啊，咪自己搵学费咯。 哦，你自己搵学费 啊？出嚟做嘢咯，已经 系啊。如果问我点解会喺港澳码头卖嘢啊？ 哦，你咪先，你讲嚟听下先啦。去做第一样嘢做乜嘢咧？你去 第一样咪跟我妈去做清洁咯。我成日出入希尔顿富丽华噶。 哦，酒店 系啊，系 嗰啲大厨房，佢哋内部啲清洁唔做，咪我哋做咯。 哦， 跟妈妈去做咯，即系每日每天去抹佢哋啲厨房， 系 啲油渍，如果你唔抹就会积埋噶啦嘛，一定抹噶。 系 富丽华啊， 希尔顿 啊，嗰啲咁样。 系 啊，咁样咯。 跟住咧，做嗰啲咩嘢咧？ 跟住咪喺港澳码头，以前好似庙街有个平民夜总会， 即系大笪地， 日头系泊车嘅， 系啲公众烂地嚟噶嘛， 唔系烂地，系好似巴士站嗰啲，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有咪表，有咪表，夜晚咧啲车一定要走嘅，走晒之后夜晚咧就，因为我惊有啲观众唔知系咩嚟，好似庙街咁推架车，跟住落去啲大光灯。个承包商就个承包嗰啲有个电工咧做发电机，咁就拉线攞啲光管就喺度咁样，点似而家 LED 咁好啊？系个发电机跟住个光管， 但系啲光管系有好多唔同颜色嘅，即系我唔知系红诶，即系佢好似油红咗条光管啊，诶绿色啊，各样好多颜色。 加嚟有啫， 嗰时打啦， 睇你卖乜咯，睇你卖乜嘢。如果早期发电机都冇，咪大光灯咯。但我哋嗰时已经有发电机啦。 哦，原来 咧，咁嗰时系做啲乜嘢咧？多乜嘢卖？一是做衫，做洋服， 记得 出衫，或者卖啲成衣。嗰阵时未有咁多成衣铺，未有啲咩做乜乜啊，白乜乜啊， 做乜乜啊嗰啲。 咁嗰阵时我卖嗰啲咧，好似嗰啲踎低 cut 嘅， 踎低 cut 咩嚟嘅？咩叫踎低 cut？ 你唔知啊？ 踎低 cut 系咩咧？ 踎低 cut 嗰阵时嗰啲法国名牌蒙特娇啊，有一件嘅时候咧。你已经好犀利噶啦！ 踎低 cut 嚟啦，有得花噶嘛？ 我哋踎低 cut 啊！ 佢闻到得花喺个盒就个袋嗰度噶嘛？我叫踎低 cut 啊！ 系踎低 cut 啊！系踎低 cut 啊！ 咁好似嘅，其实啲 polo shirt 嚟啫， 系 咁嗰啲料咪卖嗰啲咯。我初头系做洋服噶，初头系跟人哋做学师做洋服。 哦，即系你有做埋裁缝？ 冇，即系帮嘅手开档，有个学师咁样。 俾笔钱 佢度生嘅，佢度生，佢度生嘅时候咪帮佢写咯。咁日头翻学嗰时仲有上下昼班噶嘛，咁咪上昼班咪晏昼做功课，夜晚五点零六点喺左紧嗰度推架车出去开档咯。 系就大笪地嘅年代啦， 大笪地年代咯。 系 咁后屘好闷啊，佢又冇乜生意咁。啊，我有个同学就喺隔篱档做嘅。就 系 卖嗰啲成衣嘅，卖嗰啲成衣嘅，佢好啲，佢唔系搵 即系学费啊， 佢唔系搵学费，佢搵啲嘢我哋买波鞋啫。嗰阵时都兴噶，即系用一对波鞋好紧要噶。嗰阵时 即系 Yasaki 年代系咪 ？D 咩 D 一 都有，都有嘅， 都有嗰啲一剔咁 样 嗰啲嘅， 一剔未有， 一剔未 花有， 系 哦花啊， 即系咁样三个花 莲 花 咁 样。咁你又搵学费嘅啫嘛？ 搵学费，咁后屘 同个老细讲我唔做啦，跟住转头搵俾十跳槽跳咗过去， 系 嗰度人工高100蚊， 100蚊系几耐先？一个月定系点样样啊？ 一个月 咁你本身 高100蚊， 高啊！本来系有几多钱噶？ 记得有几多钱啦？总之够我交学费 啦。哦，够交学费，即系够到交中四、中五嘅学费。 系啊。 哦， 够交学费啦。 系 嗰阵时系80，差唔多啦，80、81咁上下咯。吓， 因为我最后一即系印象当中去嘅大笪地咧，就应该系我啱啱开始读中学啦。咁我仲记得又系去做衫啊，因为咧你要做嘅啲乜都有噶嘛，即系你条校服裤咧有四个闸啊，五个闸啊，系啊，个大菠萝裤啊，菠萝萝卜裤， 五个闸真系 萝卜裤啊，好浪噶。 咁你间学校都几宽松喎？ 冇噶，其实唔系啊，后屘梗系第二日就即刻俾训导主任抨走啦。嗱，啲做啲恤衫啊嗰啲咧好多噶，嗰阵时应该都系80年代中啦。系啦，咁我就嗰一代就真系最后一脱，可以经历到大笪地，即、就、系、是、平民夜总会嘅年代啦。 油麻地系咪都有大笪地嘅？即系九龙呢边都有噶嘛？但系我嘅印象咧就唔系衫啊嗰啲，反而系食 表啊，就炒蚬咯。 系啊，炒蚬 唔系嗰度都有。 东风螺嗰啲咧， 系啊， 真系 炒蚬啊！ 你有冇得食啊？嗰阵时，你有冇得食啊？嗰阵时？ 有开完档冬天，老细就俾2蚊你过去买一碗，买一碗嗰啲面冻啊嘛，大佬，冻你消耗能量，买一两碗嗰啲油面啊牛丸咁样2蚊碗 啊， 以前系有冬天嘅香港， 系 啊， 大笪地好过迪士尼嘛， 仲有 Nike 级嘅享受嘛， 系啊，好，咪最多系乜嘢啊？最多就系翻版录音带， 哦， 系， 好似 未有人买正版嘅， 系， 未有人买正版嘅， 系， 咁。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嗰时开嘅听咩？听午夜快车啦， 系 有一档好有性格噶，佢一开一定焚机嘅， 系 一开档就开午夜快车嗰只主题曲，你知有几长噶？啱啱播完佢就开嗰个档。 咦 ，OK 喎， 咦 ，OK 喎， 俾自己我嚟计时嘅，咦，好呢个， 好开心噶，同埋最多听嘅咩咧？芬妮姐姐每当变幻时， 系 咁有一档就阿丽莎姐姐嘅相思泪， 系。 跟住再后期啲嘅就有一只前面有几个大汉打到你痴线。 哦，明日话今天 系啊，我哋竟然接到 啊，好歌仔啊， 你唱得好啊 ，Sir。 前面有几个大汉 打到你痴线， 命女，OK， 命女系注定无钱。 喂，你嗰阵时咪好兴玩呢啲嘢咯，所以你都听唔少 啊。 你都听唔少喎，嗰阵时应该捞埋， 系啊，咪熟悉嗰啲咯。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总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 生存的文化喺度嘅，即系嗱，譬如你要同啲客交头接耳啊，希望拉生意啊，又或者同埋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去大笪地咧系好多游客去嘅，即系譬如啲日本人，因为咧佢嗰阵时已经有噶啦。 Nice watch, nice watch， 好平嘅呢，好平，即已经大家学咗两句日文嘅。 冇咁 hard sell 嘅，冇咁 hard sell。但佢都会去即系搵啲游客去尽量去啊，即系招揽佢 生 意嘅人啦。 所以隔篱档嘅老细咪贪我呢样嘢好咯。 啊，你 OK 噶 ？OK 噶，我中意同人沟通啊嘛。 咁你见到啲客，即系外国游客，你会点咧？ 唔好讲外国游客先啦，本地游客先啦。咁讲又话，我啲啊洗一次缩水嘅。喂，窄啲喎，唔怕唔怕唔缩水嘅。 喂，以前买衫最紧要讲嗰样嘢系咪缩缩唔缩水，真系噶， 一定噶。 但其实缩唔缩咧？ 你话咧？ 系一定缩噶嘛？ 我头先咁样讲完，你都讲，你都问。 缩水都系一个集体回忆嚟噶。 喂，而家都缩噶，我都成日都挣扎紧呢个问题噶。 仲有你有冇？ 而家好好多。 你有冇着过毛巾恤啊？ 有我毛巾恤咧，我以前小学嗰件 P E 衫就系毛巾恤嚟噶。 特性系乜嘢 啊？特性就系佢好似系条毛巾咁样，嗰啲质地有一圈圈咁样。吓，仲有吸汗咯， 会歪啊。 系 咁其实 T 都会歪嘅，系啊。 咁啲人问：哇，会歪嘅话，你有冇见过毛巾歪啊？你成日扭嗰条毛巾都唔歪啦。 但系真系歪俾你睇。 咁甩唔甩色咧？你又点答咧？甩唔甩色啊？师傅。 甩色。哎呀，点咪就系咯？你条毛巾甩唔甩色啊？咁类似嗰啲。 毛巾真系 唔甩色啦。 咁但系有冇人 浸过水噶？水洗噶。 有冇人翻嚟找你晦气噶？ 边个会咁笨啊？埋嗰阵时香港年代，你估而家咩？ 啊系。 咩消费者委员？ 而家又有消費者委員會，買咗就當自己笨啊！嗰時 真 係好神， 好認命。 咁啊， 同埋仲有一樣嘢係乜嘢？你問你有啲，你有冇見過嗰啲公仔打交啊？ 嚇！咩叫公仔打交啊？ 兩隻紙公仔咧，魔術公仔自己喺度，哇！喺地下又要打，跳上盤又要打。 有，係啊，係啊。 咁你買咗？ 原来唔 识 打架， 原来系咁渣，咁你唔通翻去找佢赔啊？ 哦，系，嗰啲系一啲好 low tech 嘅嗰啲玩具， 同埋嗰啲船仔你玩过未啊？自己嗰行嗰啲船仔，细细只， 攞去维园放嗰啲啊？ 唔系啊， 应该系 再 细只 咧，手指头咁大只，佢自己喺度行。其实你摆啲牙膏落去已经可以行到啦， 摆啲牙膏落， 接啲牙膏喺个船尾嗰度，佢轻啊嘛，咁你摆喺水嗰度挥发，咁咪推只船行咯？ 系咩？你真 系 唔知喎， 你啲客人 你梗系冇睇曾 Sir 啦， 系 郭士的， 系啊， 特登啲好多呢啲嘢噶， 佢有好多嗰啲，而家就会戴住个 headset 啦，就话嗱呢一日呢日神奇牙刷咧就好劲啊，嗱刷牙咧刷入黄一变白啊嗰啲， 系啊， 即系以前系好，特登啲好多高手噶， 系啊，嗰阵时就系呢啲 tricks， 因为佢哋自己无本去做出嚟噶嘛，你唔可以，其实而家咁讲得。唔好听啲，其实佢哋系老千嚟， 嗯， 只不过佢哋唔系呃你好多钱， 系佢哋用佢哋啲小智慧去搵啲生活。 嗰只船系真系噶，你总之你知啲牙膏佢就自己行啦， 系 咪挥发咁同埋炒栗子啦， 哇，炒栗子真系好正， 炒栗子炒栗子又有巧妙啊，你知唔知啊？ 点样啊？ 烚熟咗佢先再炒嘛？你讲嗰个 老千啊，讲紧 老千系点样咧？老千系点样咧？ 你冇留意个栗子兜咩？ 开咗噶嘛，系咪？ 开咗栗子兜，栗子兜有两格噶嘛。 系啊，开呢边就系攞啲唔知咩出嚟，开嗰边就唔知咩攞啲咩出嚟嗰啲。 佢浸过咧，因为栗子同埋白果都一样。白果你知唔知有一样嘢叫做白老虎啊？ 吓，唔知 白老虎，你买咗翻嚟成包坏晒，你都唔知噶。 哦，系啊， 系啊，你蚀噶啦，咁就栗子都系会咁样噶。咁佢哋若唔系佢有经验，佢已经知道啦。所以炒完嘅时候咧，烂嘅摆呢一边。好嘢擺呢邊，係啦，咁佢唔會俾曬啲壞嘢你， 係，梗係啦，做生意嘛， 兩面滲咯，兩面滲嘅時候，所以你食栗子嘅時候咧，梗有一兩粒爛，梗有啲係壞嘅， 係，好勁啊，好勁 真 係，喂，呢個咧其實係 David Copperfield 學佢哋嗰啲變魔術嚟㗎，因為咧我哋喺變魔術咧就係嗱，你開咗先嘅，嗱個箱裡面冇嘢，但係中間其實有塊鏡嘅，咁然之後好，我擺只兔仔落去先，然之後吸翻埋佢，然之後喺另外一邊開，嗱冇咗兔仔啊，咁嗰啲㗎嘛。好 劲！你真系睇唔少喎，当年 好劲啊！你真系， 你都长大啊，两年哦， 几年啊，唔止两年。 大白地啊，好过 disco， 仲有 night club 嘅享受，妙韵歌声皆满愁，街边现场日流，愉快轻松悠游。添福兼夹添愁， 哇！唔怪得呢度叫做平民夜总会。 失禮啦。 原來真係咁熱鬧㗎喎。 熱鬧呢。 除咗有人喺街邊演唱之外，你睇下仲有嗰啲唱片檔不斷咁播放啲流行曲。 好聽啊。 真係同埋夜總會差唔多㗎啫。 係梗係啦。啲夜總會雖然係有冷氣，但係啲空氣都好混濁㗎嘛。 咁啊係啊。 點似得呢度涼生風咁舒服啊。喂喂仲有啊。呢度買嘢又經濟實惠，乜都有得賣，正所謂又平又靚，大眾化嘛。大笪地一啲嘢真係平，食嘢新鮮兼夾乾淨，若買新衫有款又平，簾布正常好靚，涼下生風舒服，心境開朗小病。日日收咗工，走出嚟大笪地涼下山峰，睇下海景，食下宵夜，的確係享受一流嚟嘅。 哇！你睇下呢度人山人海咁， 物質質啊， 係咯，周圍嗰啲檔口又咁好生意，我諗佢哋梗係賺到盤滿缽滿頂啦。 咁又唔係喎，佢哋雖然係好生意，只不過係微中取利啊。 點解啊？ 若果你樣樣都賣貴曬，咁邊度有人嚟幫襯你啊？ 又係噃嗬！ 你聽啊，大笪地啊，擺檔揾食難，做到懵揾兩餐飯，落雨打風個心仲煩，又揾錢伙計開飯，捱到身水身汗，奔波好似走難。 哇！即系喺大笪地，即系学咗好多江湖。 系啊，仲有我最爱嘅女仔都系喺嗰度，佢系另外一档嘅 档花 牌子女嚟 嘅。系买咩嘅？ 我依家呼吁下，招丽宝嚟嘅喺边啊？招丽宝， 招丽宝，佢买咩噶？ 唔系卖 T 恤，都系一啲日常用，都系啲衣着嗰类嘅嘢。 系女装嘢嚟嘅。 诶，唔系，家族噶嘛。佢同我一样嘅，都系又系读。威灵顿的 是 他家姐啦，同埋他是我同学嚟嘅，我哋夜晚就成日都会撞到。 哦，好 sweet 咯， 即系你哋系有嗰啲两小无猜嘅。 唔系，我哋冇喺过一齐嘅，冇 sweet。 系啊，即系你自己好想啫，净系。 系啊， 哎呀， 唔敢， 我唔敢。但系你觉得阿招丽宝佢对你个感觉？哎呀， 几多年冇见招丽宝啊？ 好多年 吓， 卅年 哦，即系后来失去咗联络噶啦，已经 失去咗联络。 哦，咁我哋呼吁下啦，阿招丽宝系啦，或者识得招丽宝嘅朋友。 你当年叫你咩噶？佢叫你咩噶？ 冇 有冇花名？ 我哋冇乜点倾过偈。 即系嗰啲，冇 冇倾偈噶？ 冇乜点倾过偈。 哦， 即系都系唔会嗌名。 系 我好耐冇讲过呢个，唔系系真系呢个我先上嚟讲到咁开心兴奋。 但系你有冇为佢曾经做过啲咩事咁样嘅？即系净系 冇啊，就系 完全冇，即系斋望。 全部啊，系啊，遥望你身影经过。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sweet 啊，觉得呢种情 怀，即系呢啲电影情节，如果今日俾你撞翻， 我做朋友咯，咁佢肯定嫁咗人噶啦， 你想点啫？佢未嫁人咧？ 咁唔好，我有另一半。 都知一定会咁答噶。 唔好。 哎呀。 唔系， 咁系回忆嚟嘅，两小无猜。 但系你而家谂翻，你都觉得好 sweet 噶嘛？ 系啊，呢个你自己人生嘅经验嚟啫嘛。 又咁拍咗佢出嚟， 呢个应该系你嘅情窦啱啱掰开嗰一下。 我唔知系咪 嚟嘅。 哎呀，招丽 招丽宝， 只系咁样响人传名，咪唔系几好噶？ 好多次， 但我真系想遇翻佢啊嘛。 喂，嗱，招丽宝啊！当年咧就喺大笪地一齐， 系啊， 都系威灵顿。 威灵顿系 啦，你爸爸系卖嗰啲即系成衣啊咁样嗰啲嘅，系啦。 系啦，咁啊，我唔知叫咩啦吓，个阿华仔又好，阿富仔又好啦吓。 系， 佢今日已经攞咗金马奖噶啦。 唔系呢样嘢，唔好讲呢样嘢，唔关事嘅。 系， 唔关事嘅。 咁啊，要遇翻 佢唔会系因为一个金马奖 咁啊，系搵翻个大笪地个回忆都好啊。嗰个两小无猜系啊。嗱，咁我哋手下留情嘅网站你自己上去 Facebook 搵到噶啦 吓。 系，咁啊，联络翻我哋。你会希望将个 contact 俾翻阿华哥， 系啦，手咧系守护个手吓， 系啦，记住啦。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 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意惜双双多爱河。 嗱，我哋真系帮阿 Ben 哥揾翻佢嘅旧朋友啊，阿招丽宝小姐，唔知你会唔会咁啱咧，就听紧手下留情啦。咁啊，当年咧就同阿袁富华哥哥咧，就可能喺大笪地咧就共事过嘅， 系 佢其实咧 系啊，对你眼金金咁啊， 系啦。咁啊，佢话好多年冇见，都好想揾翻你嘅， 系啊，一个旧朋友。 系啦，如果你真系佢嘅话咧，咁啊，不如上去我哋手下留情嗰个粉丝网页嗰度咧，留翻个 contact 俾我哋。 系啦， 咁我哋又揾翻阿 Ben 哥话翻俾你知啦。 又或者识得阿招丽宝嘅朋友仔都可以上嚟咧留个言啦，系啦。 系啊，阿聪哥有冇去过大笪地啊？ 梗系有啦，童年我嘅大笪地咧就喺呢个渔民坊啊，十七号巴士总站 嗰边。哦，即观塘嗰边。 观塘嗰边。咁啊，最印象最深咧就系嗰啲东风螺。 系啊， 用嗰啲竹签咧撩 佢出嚟， 跟住搽啲甜酱。系啦。咁然后咧。嗱，啲東風螺咧係要擺抌落地下嘅喎，咁先有風味喎，好搞笑喎，成地都係嗰啲殼啊！ 後嚟咧，東風螺咧有啲做得好啲嘅咧，就係用一條鐵嚟 撩 撩 佢出嚟， 係 啊，閃啊，係啊， 係啦，係啦，因為唔會斷啊嘛。 咦？ 好食啊！ 仲想講落去喎，一陣睇下點樣啦。 深刻變化嘅外部環境，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尤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国家经济发展在高基数上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今年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会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磋商，并且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美国政府计划取消印度和土耳其的最惠国待遇。总统特朗普说，印度未能够确保在多个行业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而土耳其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不再符合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印度回应美国的行动对经济的影响不足两亿美元，是微不足道。在最惠国待遇下，美国豁免印度总值560亿美元货品的关税。按照法律规定，取消最惠国待遇需要在通知美国国会和相关国家政府最少60日后生效。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9点，跌不足一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5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1.4升了14.6，中国平安84.2跌了1.1，建设银行7.12升了4仙，中国铁塔1.82跌了3仙，南方 A50 14.68跌了2仙，工商银行6.06升了1仙，小米集团12.5升了5.4，华夏沪深30045.65升了1毫，友邦保险77.45跌了1.5仙，港交所277.6跌了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 美元是 7.85, 英镑 10.343, 瑞士法郎 7.844, 澳元 5.558, 加元 5.886, 新西兰元 5.336, 欧元 8.8899, 每百日元对港元是 7.01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 85.4。日经平均指数报 21,726 点，跌了95点。港金现价报12,032元，跌了7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6.63美元，卖出12,84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系畅顺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系畅顺，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一段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九龙城的贾炳达道，因为要做紧急维修，贾炳达道往联合道方向近住福老村道的全线封闭了，揸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留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飲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恬淡情怀， 四月一， 一分为二， 二一二。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Ask Hong Kong from Kashmir. Guys, welcome back. I enjoy talking about my culture like a lo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的节目 《情绪之点》。 Hello, Summer, how are you? 你点？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好啦，晏昼时间嚟到四点十分啊！头先我哋嗰啲大笪地嘅东风螺暂时都唔肯放低住啊！咁我哋东风螺多一阵先。 嗱，即系当年咧，我记得啊，即系大家嗰啲。我哋啲咩麻甩仔咧，就成日都讲嘅，食炒蚬就梗系大笪地啦。嗱，唔知点解大笪地嘅炒蚬咧系分外好食嘅，就同头先阿重哥所讲嗰个东风螺异曲同工嘅，即系啲蚬壳咧系要匿喺个地度嘅。 唔系所有有壳嘅嘢，大家都要喺个地下嘅。 同埋咧，大笪地咧，你食嗰啲东风螺同埋嗰啲蚬咧，有个特色噶，你坐咧系坐高一格噶，你系咪噶？ 点样为之坐高 啊？我唔知点。 即系张台，你个身系要乌落去。 系啦，冇错。同埋嗰张凳咧，下低咧就系有一张木凳，再要坐多一张嗰啲剧木凳噶。 哦，系咩？ 系要咁样食噶。 哦，呢个我冇印象。 系啊， 唔系我反而我印象深嘅咧就系 嗱，我哋余文芳嗰个大笪地就系咁啦。 嗱，我唔记得有冇要乌低个身， 有乌低个身。 但系咧，即究竟系咪张台低嗰张凳我唔记得，但系我好记得嘅咧就系。绝对不是那些接凳的那些凳和接台那些台， 还 有 你 一定是跟地下很接近的。 咦，那我跟你相反， 我们 是跟地下呢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下呢就拿来摆壳的，即是摆那些东风螺那些壳啊或者蚬那些壳啊。是离得很高的，在我记忆是要踎在那里吃的嘛。不过呢、就是在 喺好高嘅上面嘅。 哦，系啊， 系啊，就唔系踎喺嘅。 我记得系坐木凳嘅， 但系坐木凳系 木凳仔嚟嘅，我记得。咁就要坐喺个木凳仔上面，咁张台亦都好矮嘅，咁所以就会有即系个人系要。烏低個身咁樣嘅， 同埋係有一個好大嘅鑊就喺你前面， 就即炒， 佢就喺個鑊嗰度攞個橙一兜咁啊兜落。 其實係有少少似咧，譬如台灣咧有啲夜市咧都係有少少咁上下嗰啲影子嘅，我覺得。但係咧東風攞仲有一樣嘢，其實頭先我哋講漏咗嗱，阿重哥嗰個經典。就是支牙签啦，咁我又讲咗嗰啲铁线啦，咁东风螺你知道要撩佢出嚟，其实 系有个艰难， 因为东风螺系咁样卷住噶嘛，系啦，咁然之后咧掹到出嚟咧，咁有啲人就话尾嗰橛咧就要揾个壳，个东风螺个壳咧就唔知点样搣，即系咁样咧 解开佢， 解走佢，因为嗰撇系钨嚟嘅，就唔食得咁样嘅。 哦 即系可能系嗰啲肠啊，嗰啲 friend 咯。咁啱先，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到底嗰一啲后边嗰啲嘢食唔食得咧？ 系啦， 我就唔敢食啦。 通常都系搵利用埋个壳咁样，然之后解开佢，然之后就劈落地下嘅。跟住仲有东风螺嘅精髓系有一拨海鲜酱，你一定系要点咗嗰啲酱，跟住食咧就先至系分外美味。 因为其实佢唔系好有味嘅，嗰啲东风螺系佢质地得意，即系烟烟韧韧啊。 同埋你要撩佢出嚟，系需要经过一个艰难嘅时间，所以 味道唔系好浓厚嘅。所以嗰啲酱先系精健， 咬落去嗰种汁。質感啊， 係啦， 即係煙煙韌韌嗰個咧，即係我覺得咧係好過食蜆肉嘅。 哦，係咪啊？ 係啊， 蜆 肉 真 係腍啊嘛， 冇錯啦，蜆就真係腍啲嘅。 我中意嚼啊，嚼嗰幾嘢咧。 但係蜆嘅味咧，因為喺個汁嗰度咧，佢已經係有曬味，就整曬落只蜆度，你就連個蜆嘅嗰個殼咧，你都可以選。 佢啲豉汁同埋啲辣嘅少少嘅豉汁。 選完就劈落地下啦。 跟住阿媽咧就會出嚟啦。阿媽咧即係通常咧就好反對啲小朋友食呢啲咁嘅街邊嘢噶嘛。 係。 好多電油味噶，咁以前咧，我哋又真系覺得咧，以前咧嗱，唔係講而家嗰個年代咧，食蜆咧，如果你真係細心啲咧，你耐唔耐咧，好似真係選到啲電油味嘅，因為嗰時候，因為嗰時候海好污糟啊， 唔係定係關嗰、那個嗱 煮嗰個爐啊，係 啊，嗰、那個爐佢係煮嗰個爐啊，唔知點樣咧要崩啲嘢落去， 但 係 我記得係用火水 噶，應該唔關事，咁佢喺鑊度噶嘛，但係咧我真係。印象當中都幾深刻嘅就係 呢個問題，我都有聽過咯。 係啊，有電油味， 有電油味。 係啊， 係啊，即係可能我相信係個海啦，因為可能嗰陣時啲船啊嗰啲環保意識冇咁強咧。 咁以前又真係係 啦，咁你同埋可能我唔知啲蜆喺邊度生長啦。我對呢方面係完全冇認識嘅。 嗰個年代應該全部都係喺海度撈上嚟，就應該唔係養噶嘛。 咁嗰陣時個維多利亞港都幾污糟下嘅，咁啊唔係啦，咁啊所以冇未必有養啦。咁所以咧有陣時你真係會聞到一啲怪味，就 which 聲阿媽就會形容係電油味嘅。咁究竟係咩？我唔知啦，咁但阿妈咧就会讲啦，哎呀，好唔卫生，因为我爸咧就好怕食街边嘢嘅，相传咧就因为佢唔知以前喺广州咧食过一次街边嘢之后， 屙咗 唔知三日三夜，咁所以佢以后都唔食大排档嘅，咁所以以前咧一同阿爸讲话，诶、哎，我哋想去大笪地食呢个炒蜆啊，咁佢就话唔好啊，乜乜乜咁样样嘅，呢、這个就系俾我嘅印象，但系老实讲啊，细路仔惊乜鬼啊，佢特别好食噶， 咦，咁样嗰啲大笪地有冇炒面噶？有冇炒面食啊？ 有， 唔 系可能唔系 芽菜炒面， 应该有嘅。但系咧，如果即因为唔系成日去噶嘛，大笪地我哋细个嗰阵，所以难得有一次去大笪地咧，就一定系东风螺嘅，即系海鲜咯。嗰啲有贝壳类嘅产品，咁所以其他嗰啲咧，我就通常都唔食嘅。 系 因为咧 ，Benny 头先听你讲你爸爸食过嗰啲就屙过一次啦。 系 因为我咧就食过一次炒面， 系 就呕到七彩， 系。 喺大笪地啊， 系啦，所以咧我就以后都唔敢食炒面。 哦，而家咧 都唔敢食噶， 吓 系啊，有个恐惧喺度噶， 一招被蛇咬嘅 friend 啊，芽菜炒面啊，系啊，炒啲咩 加啲甜酱落去辣酱嗰啲啊， 嗰啲啊， 咁嗰阵系咪运动员嘅？ 嗰 时 未系，僆仔仲系僆仔，呕到我七彩，我嘅记忆好深，所以咧我以后都唔敢食嗰啲咩豉油黄炒面，系啊，就系咁解。 喂，重哥，听日请你食，冇事噶啦，百无禁忌啊嘛。 喂，即系大笪地系一个 集体回忆， 系啦，同埋咧，其实而家。我想问咧，大家知唔知其实大笪地同庙街咧系咪竞争对手咧？可唔可以咁讲？ 我又觉得庙 街有少少似嗰个。 咁 头 先阿重哥讲你嘅观塘，佢都有一个 方啦。 咁或者新界都可能有啲咁嘅地方。 我谂每一个大区都梗有一个大笪地。 系啊系。我记得好似系喺油麻地嘅嗰阵落去，系咪咧？我唔记得啦。 你讲 大概啦。我细个嗰阵。 旺角嘅大笪地， 我唔肯定，因为我都系跟啲长辈去咧。其实我唔系好识路嘅。 咁佢哋，我又唔觉得佢系竞争对手嚟嘅，即系等于花市，你都有花墟。 有维园，有唔知荃湾。咁但系咧，我谂港岛区嘅人咧，因为以前咧搭电车系去到大笪地噶嘛，咁、可能夜晚冇乜嘢做，好似尹光嗰首歌咁讲，你夜晚你又唔系，你又唔系好多消费嘅，咁所以咪去下大笪地咯。咁我听到好多好多嘅回忆都系大笪地嘅，所以今日不如咁样啦。既然我哋讲开，嗱，如果你哋曾经喺大笪地影过相。你冇喺网， 我好 好难会 搵。嗱，你冇喺网上面， 嗰啲场面啊， 嗰啲 有系真系正。 嗱，如果有咧，掉上嚟俾我哋望下。即系因为咧，我相信咧，即系因为我记得系应该系去到我中四中五，即系八十年代尾就冇咗噶啦。Exactly 边一年唔记得啦。咁、即系冇咗已经起码三十年啦。咁但系对于而家呢一代嘅年轻人，譬如我个女啊，或者阿一已经唔知道打啲系咩嚟嘅。咁究竟系点样嘅咧？因为其实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其实经过咗咁多年咧，耐唔耐我哋就听到话啲人话好怀念大笪地啦，咁、政府就可能试下揾下空地咧，想再做翻个 但其 实又做唔到嘅， 系啊， 因为佢 唔系啊，因为嗰啲蚬同埋嗰啲壳咧，佢唔可以摆落地下，个问题喺呢度， 你系要 你掟喺个地下嗰度，你先至有咁嘅感觉噶。 同埋仲有好多嘢靓晒，即系因为大家要追求卫生啊等等，即系唔系叫你污糟啊，但系因为咧有阵时大笪地其中一个特色同埋大家 enjoy 嘅 就 可能 做咯， 就系嗰啲冇错啦，系啦，你踎喺度食嘢，咁佢又几开心 啦。如果你好工整啊， 系啦，即系有晒规矩啊，即系抹到靓靓咁就唔会。 跟住咧，你下边咧，如果个档嗰度画晒个框喺度，唔可以夹出嚟啊，咁咧就冇咗嗰种风味。 系啊， 即系大笪地嗱，我唔知道大笪地究竟系点样出现啦。咁但系我相信咧，都系一种拉杂成军啊，即系大家耐唔耐有三个喺度摆下五个啊，五个变十个啊，十个变咗大笪地啊，系咁样，即系冇一个好严谨嘅组织而出现嘅一个市集嚟嘅。 出现咗之后就会有严谨嘅。组织系去管理噶嘛？ 咁、呢个当然啦。 同埋佢哋咧就好识得互相配合噶噃，即系梗系有几档嗰啲东风螺啊、炒蚬啊，咁啊梗系咧会整啲萝卜啊、猪皮、猪红啊， 系 嗰一啲噶。 系啊，佢又会知道晒你哋口味，同埋去到边啲位应该食啲乜嘢咧。食完呢啲嘢，食嗰啲嘢咧就最舒服啦。咁样 系。同埋咧佢。其实好包罗万有嘅、即系譬如话咧，你食完嘢，咁你又想散下步咧，咁佢就开始有卖嘢。咁嗰时咧，好多嘅新产品咧，其实咧都会喺大地出现先嘅。即系譬如唔知啊，而家近期咧有一啲咧就 系 太阳能收音机，咁咧日头有得听，夜晚冇得听嘅。 系啦，但所以喺大笪地佢摆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听唔到声嘅，因为夜晚 啦。嗱，听住就有声噶啦。即系佢有好多好特别嘅嘢，唔知一啲咩我记得西利光都有得卖嘅。即西利光喺嗰个年代，八十年代都系新产品嚟，即系荧光棒，即系佢会有呢啲咁古灵精怪，唔知佢边度入啲货翻嚟喺嗰度散嘅。咁同埋咧，嗰度好多好似头先阿 Ben 哥所讲咧，好多一啲即系销售界嘅高手嘅，佢把口系特别叻嘅， 同埋好劲嘅，佢唔停讲嘢，同埋系硬系咧，好似好能够咧令到你哋咧即系好想去买嘅嗰个产品咁样嘅。同埋啲嘢咧，其实讲真，点解你会好想去买咧？就系、因为相宜嘅。其实佢哋标出嚟个价钱咧。唔系话嗰啲即系。你消費唔係一定係可以消費到嘅一啲產品咯，咁所以係覺得好正嘅。 同埋就係、即係你落咗去大笪地嗰一晚咧，我哋個感覺咧就係、好似去咗一日嘅活動咁樣，嗰、個氣氛咧係好好噶， 係 分分鐘咧足夠你喺嗰度玩幾粒鐘 啊！係啊，同埋咧仲有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大笪地俾我嘅最深嘅印象係咩咧？就係、手提光管啦，即係因為嗱，譬如佢一台台咁樣啦，咁你夜晚黑。黑面掹咁未必每一个地方都会够光㗎嘛。咁有啲位呢佢就会摆咗啲手提光管，譬如某一啲台佢会摆咗啲光管或者係嗰啲气灯呢，係咪叫气灯呀？ 係完全明白。 佢要泵啲火水上去。 係啦，总之有个好似圆托咁样嘅嘢喺里面。 因为以前呢唔系道道地方呢都系有街灯㗎。 係 咁就系要靠嗰啲灯。 係啦，有啲可能佢会拉啲电线，咁佢会一盏一盏嗰啲灯胆，咁但系灯胆光极有限㗎嘛。咁所以譬如有阵时候可能要照住食嘢嘅，有啲位可能真系暗咗嘅，咁佢哋就会摆一盏盏嗰啲火水灯嚟，系咪咩灯咧？即系总之有嚿嘢要泵气， 系啊气泡嗰啲， 系啦系啦，有盏呢啲咁样嘅灯摆喺度咧，你会觉得好正，即系就系呢一种风味咯。 阿勤，你都经历过？ 有，因为我都系跟阿姨啊、舅父啊嗰啲咧，佢哋中意玩，咁所以间中佢哋会去大笪地，我哋就间中可以跟咯。 嗱，咁啊有听众咧就提供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啲东风螺咧嗰个味咧究竟系咩嚟咧？咁啊嗱，捞添哥咧又嚟发表啦，佢就话咧东风螺即系田螺啦，即系嗰啲。嗰类嘢啦，佢就咧最尾嗰段咧系啲茄肠，我相信佢想讲个茄字啦，肠同埋啲螺 B B 壳。 所以食埋就等于食沙同埋食攞壳啊，系一啲壳嚟嘅，其实系。哦，咁所以系唔应该食嘅。 因为话啲肠其实都唔好食噶嘛，因为肠都系污糟啊咁，咁啊，所以就要割开佢咯。 系，另外咧，佢就话即系以前嗰啲嘅大辣地嗰啲嘢点解咁好食咧？佢话因为咧就系用一件啊，用啲肥猪肉炸啲猪油出嚟煮餸嘅。 哦，即系比 较。但系佢而家系唔俾用嘅，佢话系啦，咁啊，所以就比较好食嘅。 我老豆都成日讲噶，即系咧，你哋啲人又话诶猪油。即系冇益啦，但系咧你真系冇计，猪油煮出嚟嘅嘢又真系特别好。 我都系食猪油煮饭大。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系噶，即系我哋嗰个年龄组别嘅人，好多细个都掂过呢样嘢噶嘛，系咯。 我肚饿添啊，听翻首歌先，我过过难河先，好吞系咁吞口水嚟噶，系。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仲有啲咧，對於大辣地，無論因為有先有啲聽眾講嘅，無論係裕民坊嘅大辣地啊，即係上環嘅大辣地咧，都有好多聽眾講啊。阿 Chris 話裕民坊大辣地正啊，乜都有得食啊。 係啊， 係， 真係正啊！佢唔知佢咧，佢一個大辣地咧，我好想知道其實有幾多檔咯。 即係幾多檔食嘢嚟嘅啫？ 係啊，一般嚟講，究竟 total 有幾多檔咧？ 真係唔知， 廿檔都有 嘅，可能唔止添啊， 種類都唔少嘅， 犀利啊！ 你的声音，你的黑素筋，你的规则，通通会令我稀奇，令我谨记岁月的奥秘。万里天有万里星，一起景地。 嚟自林义文嘅手破嚟啊！ 系啦，咁啊，听众咧就摆咗啲椰汁啊，嗱，读下先啦。 呢、這个经典啊， 呢、這个应该呢、這个系上云啊地嚟噶，橙汁、鲜椰汁、蔗汁、鸡渣，睇唔到几千啦，但系佢有好多个橙。同埋好多烹汁喺度嘅，系啦。 但以前嗰啲蔗汁系笃落个地下噶嘛，嗰啲蔗，跟住之后咧就吸咗地下啲污糟水，再蔗翻啲蔗汁出嚟噶嘛。 同埋一个好大嘅煲噶嘛，煲嗰啲蔗。 喂，但系咧，我觉得咧，而家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嗰种情怀嘅问题咧、以前咧系好乐意去帮衬呢一啲果汁档嘅，即系椰汁啊嗰啲。但系而家咧行过咧，唔知点解冇咗嗰种冲动。 系咧，点解咧吓？ 我冇咗嗰种冲动。 因为大家未去饮嗰啲咩茶。啊，珍珠啊， 可能啊，真系， 大家口味真系唔同咗嘅，即系以前你觉得， 同埋老咗唔中意饮甜嘢， 呢个第一啦，同埋咧，嗱，老实讲，呢啲咧就可能系我哋阿爸阿妈嗰辈嗰啲嘅集体回忆啦。譬如我记得咧，以前食完饭咧，我阿妈咧就觉得啊，饮一杯鲜榨橙汁咧就可以帮助消化，又可以甜甜地，同埋咧系一个对自己嘅奖励嚟嘅，因为对于佢哋嗰个年代嘅人嚟讲咧，鲜榨橙汁咧系好贵嘅嘢， 同埋仲有你好地地一个橙唔食，你走去饮橙汁咧，其实一件奢侈嘅行为 系啊系啊，啊啊所以譬如我阿爸阿妈咧，佢都真系兴噶，即系所以点解大家啲当年会有呢个橙汁、鲜椰汁同埋蔗汁嘅呢一个呢一门生意喺度咧？就因为嗰阵时大家会觉得啊，呢一样嘢已经系一个享受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而家大家就要饮嗰啲啦，咩百香果啊，咩椰香咩茶啊，绿又红啊嗰啲啦。咁嘅年代系有啲唔同嘅。 有人咧放咗盏灯出嚟啊，佢话咧嗰只咧系叫做火水灯，又或者有啲人系叫做大光灯，里面嗰个叫灯沙系啦。我成日都覺得佢好似一個魚泡。 係啦，咁呢啲嘅燈咧，通常咧會喺邊度出現咧？除咗話喺大笪地啦，或者嗰啲路邊攤檔之外咧，就喺路 睇上樓、 睇上樓同埋露營啊。露營就要搞翻呢啲啊，睇上樓係好興嘅。係 啊，睇上師傅啲啊，睇上樓係突然間你行過嘅時候，去揾盞燈照住你。咦， 你有你有。 同埋上海灘啊，許文強咧照嗰、那個即係自來水嗰個人咧，係咪就係用啲眼燈咯？ 咁你都記得 記得啊？呢一幕好難忘。 阿重哥係將上海灘由頭。由尾到头系睇咗好多次 嘅，啲眼灯你咁都记得系， 好正。 而家仲搵唔搵到呢啲灯噶？好难、啊。 我谂其实 听众请提供，仲有冇呢啲大光灯卖？ 我谂就算真系有咧，已经系变咗好多个 generation 之后，即系可能系方便咗好多。因为以前我记得咧， 同埋可能系插电噶嚟， 系 咁又唔过瘾、 啊。又或者可能系用一啲好高科技嘅方法，正等佢着灯咯。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就 系、 是、啲师傅咧就会要 系啊要 泵 嘅， 同埋咧佢嗰盏灯沙咧系泵到里面咧，你见好似 慢慢发光噶嘛， 同埋着火嗰啲 friend 嚟噶嘛，系有少少好似火屎咁样着咗出嚟。 即是喜欢那种感觉、 啊、喂喂转头回来继续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任浩峰报道新闻缔造香港单车坛历史的港队单车代表李维斯返港，他在波兰举行的场地单车世界锦标赛、女子海林赛和争先赛夺冠，在同届赛事拿到两件代表世界冠军的彩虹战衣。身穿彩虹战衣手持奖牌的李维斯在机场说，一开始的目标都是希望取得彩虹战衣，形容自己今次能够保持稳定心理，形容在争先赛的表现较为紧张，到海林赛的时候由于已经拿到一件彩虹战衣，所以较享受比赛过程，把握实力。他又说会以轻松态度备战明年的东京奥运。政府在葵青区设立的康健中心营运权批给葵青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协会，协会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任荣誉赞助人，陈肇始决定辞去荣誉赞助人。协会主席周奕希表示，相信公众的疑虑只是出于误解，因为局长只是名义上出任有关职衔，并没有参与开会，亦都不知道协会参与投标。周奕希又说，由于投标条件需要列明执行总监和协调护理总主任的人名，所以协会之前已经向一些人选作出口头承诺，如果协会中标会聘请，会正式聘请他们。身兼葵青区议会副主席的周奕希说， 協會在區內進行了20年的基層醫療推動工作，區內很多市民和學生受惠，亦都有和很多公私營機構合作。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一半受訪市民不滿新一份的預算案，只有24%人表示滿意，滿意率淨值是-26%，是同類調查中自2011年以來的新低，滿意度評分是43.1分。港大文言表示，预算案发表后当晚，市民的即时反应负面，经过传媒一两日的报道，评分进一步下跌，显示市民初步消化各方面的资讯和讨论之后，评价变得更加负面。东京地方法院批准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的保释申请，64岁的郭恩获准保释外出，保释金是10亿日元，折算是大约7000万港元，期间不得离开日本。不过检察当局提出上诉，若果申请被驳回，自去年11月被扣押的郭恩将可以暂时重获自由，今次是他第三度申请保释。郭恩因为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捕，东京检察厅说指控郭恩涉嫌将自己在2008年金融危机折合大约1亿3000多万港元的损失转嫁给日产。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吹和缓的东南风，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气温下降至大约18度，展望最后几日是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天气会稍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961点，升2点，总成交额118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5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1.4，升了14.6；中国平安84.2，跌了1.1；建设银行7.12，升了4仙；中国铁塔1.82，跌了3仙；南方 A50 14.68，跌了2仙；工商银行6.06，升了1仙；小米集团12.5，升了5.4。友邦保險77.5，升跌咗1蚊；華夏滬深345.6，升咗5仙；港交所277.6，跌咗1.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11.95，瑞士法郎1.001，澳元0.708，加元1.335，新西蘭元0.68，人民幣6.70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6点，跌咗95点。港金现价报12,032蚊，跌咗7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81美元，卖出1,28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咧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西行道北咧去尖沙咀方向都有车龙嘅，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封路方面啦，九龙城贾炳达道有紧急维修，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福老村道啦全线封闭，咁就系去联合道方向啦，近住福老村道啊全线系封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We are all alone。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先生，有没有兴趣在我们间银行开一个储蓄户口啊？我哋可以即刻将你升级成为尊贵客户噶。 哇！我完全未听过你呢间银行个名，摆钱喺你哋银行稳唔稳阵噶？ 先生，你绝对可以放心啊！我哋系香港嘅持牌银行嚟噶。 就算你哋系持牌银行，我又点知道你哋有冇参加存款保障计划啊？如果冇嘅话，我存款喺你哋银行咪好危险咯？ 呢层你完全唔使担心啊！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除非得到存保会的豁免，所有香港持牌银行都必须参加存保计划，成为计划成员。所以你存钱在我们这间持牌银行就可以安心了。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来到眼秀时间4:38啦吓，咁啊我即系讲我哋今日个，哎哟，你咁大力撞支咪，系啦，讲我哋今日咧，我哋度出嚟个题之前咧，都再补充翻一样嘢，就因为有听众咧就留言就话食东风攞嗰张凳啊，系八仙凳，再加木凳仔喺上面。嗰張原來叫八仙凳啊！ 哦，真係有啊！ 係 啊，係啊，即係我記憶冇錯啦， 即係獨特食呢個東風攞嘅凳係有呢一樣嘢， 一定要喺凳上凳同埋踎喺度。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盞燈咧就可以喺南地大街 X 記應該有得賣，即係某一間酒樓對面火水爐都有嚇。唔該曬你啊！ 係唔該曬啊！係我哋準備開檔噶啦嚇，而家係啊，係 啦， 好多人擺咗啲相上嚟啊，係啊， 係好睇啊！ 我哋籌夠曬所有價差，我哋開一檔噶啦，可以我賣槍啊，諗住 係啊， 係啊，賣槍啊，好你先啦。 係啦，今日我哋諗咗個題嘅，就我哋都要，我不如我播一首啦，因為你哋播唔到嗱，就係咁樣。我哋嘅題係咩咧？就係第一次上台表演 系 系啦，第一次上台表演嘅歌应该系咁讲，系啦。咁我咧就觉得咧，即系其实讲到第一次表演咧，其实就应该系数到去好细嘅时候啦，系小学，甚至乎幼稚园咧，我系好记得有一次上台表演咧，就是扮其实唔系唱歌嘅，系做一个小朋友表演嘅嗰啲剧场咁样嗰啲嘢咧，我就系做一个萝卜嘅。我系冇对白嘅，我只系 红萝卜， 红萝卜嚟嘅， 因为 我嗰件衫系红色嘅，系啦，跟住个头戴住顶帽咧，就有啲草咁样绿色咁样嘅，系啦，唔知点解我妈肯俾我戴住嗰顶嘢啊，咁跟住咧， 好可爱噶细路仔扮， 系啦，咁我系一句对白都冇嘅，咁但系去到最尾咧，其实就要唱歌嘅，咁所以咧嗰一下咧，咁我影咗张相嘅系，但系而家张相喺边我真系唔知啊，搵唔翻，咁咧就 系 个老师咧就摆咗支咪喺我个口嗰度，咁然之后后面嗰啲小朋友咧，佢个排住队喺度唱，咁然之后咧，我咧就个人独得一支咪可以唱嗰首歌，咁但系嗰首系咩歌咧，我都已经唔记得啦。咁嗰次咧就我人生嘅第一次上台表演唱歌，咁后嚟咧就去到小学啦，咁小学咧就会有一啲嘅歌唱比赛咁样出现啦。咁我好耐之前我都试过喺节目里面讲过，就系咧。其实嗰、那个系班制嘅歌唱比赛嚟嘅，因为我读围村小学咧，嗰、那个 scale 比较细咧，就每一班就走出嚟，可能系一二三年班就 系、 是、低级组，四五六年班就高级组，得两组出嚟练嘅啫，每一班咧就派一个代表咁样啦。咁但系咧，你只系班里面咧，即系好似啲民主党咧，你要即系美国嗰啲啊，你要出嚟选总统，你都要自己喺个里面初选，初选完之后先出嚟练总统噶嘛。咁咧喺个班里面嘅初选咧，到最尾咧，我就剩翻我咧，同埋另外一个同学仔，佢个名叫翁怡辉，我好记得嘅， 男定女嚟 嘅，男仔嚟嘅。咁我哋唱嘅歌咧。都是同一首 劍俠差緣， 唔係陣間我會播俾大家聽，有類近嘅一首可以播俾大家聽。咁咧，跟住咧就要同佢練啦。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勢均力敵。咁咧我感覺到咧，阿老師咧係想揾我去代表我哋個班去參賽嘅。咁但係咧，因為個牛字咧，我以前唔識得發音，我講咗個牛啊，即係有懶音啊，有懶音啊。咁所以咧，咁去到最尾咧就揀咗阿翁怡輝出賽。咁我好唔開心。 但系我点样去治疗自己呢？我就同自己讲唔紧要，因为我已经上咗台啦。因为咧学校咧其实系咁样嘅，个课室咧就有块黑板啦。黑板下面咧，其實有一個細台仔咁高， 俾阿老師搭上去。 係啦，老師搭上去咧，就喺度行嚟行去咁樣咧，就即係等佢係寫啲字咧，佢又易寫得高啲啊咁樣。後面啲同學仔又睇得清楚。我同自己講唔怕，我上咗嗰個台，其實我已經贏咗，所以今日我用一個贏咗嘅心態去播呢首歌。 哦， 嗱，我表演嘅嗰首歌咧，其實喺 library 揾唔到。那首歌叫做《一隻牛》是歌颂隻牛的这首其实都是差不多。 不能回头，多年前早明言不能回头，可恨在是我这一头慢牛，几年来无法事后才和我分手，成婚之前一刻才赶到，难得你来通报才知道，往日共你追忆永远是好，怎能预计似这般难共你同偕共老，你话只需肯做，差一刹与我十倍够好，不甘心尤其这身份就像玩牺牲，想过抢新娘我差点讲真，历史一刻早已将旧伴侣转送别人，我说别伤心，仍能恰当大方去做人，约定日后你若和他相分，拿来用你尚有余的恻隐，怜悯我自身的不幸，不紧要，若到明年成为一头慢牛，惨淡在是我知不能回头，欺骗我能约定未来回头，我是牛，我是牛。 系啦，想当年嗱呢首歌就系讲紧一个爱情故事啦，即系自己嘅女朋友就嫁咗第二个人啦，咁嗰啲啦。咁但系我 你唔系同嗰个翁咩辉发展成爱情故事啊嘛？ 唔系嗱，其实咁样嘅相传咧，佢都中意我嘅。 O K， 唔系咁小学生好多时都会有，咁我觉得真系女班长， 等于阿 Ben 哥有个招丽宝一样。 系啦，女班长有阵时都会比较上特别得人中意咁样噶嘛，系咪先？系啦，咁相传啦，咁系啦，咁咧但系我唱嗰只一只牛，其实系点样歌颂只牛咧？其实大家知道牛系咩啦？就系朝早要好早起身咧，就走去耕田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一路做到夜晚咧好夜先收工啊咁样，系啦，系要歌颂一只牛，但系好可惜。我未能够咧去到我小学嘅一个叫做一个台上面啦，即系比赛嘅台上面咧，去将呢一只牛好好歌颂。但其实到今时今日，我想话俾大家听，我仍然觉得我系唱得好过佢。 其实嗰只牛一只牛一歌，你协仲记得点唱噶？ 记得 唱两句嚟听下， 譬如好 cut 咗 music 先。两个弯弯一只牛，白天耕田夜放休。 好唔好听 啊？OK 噃，系啊，唔系，仲有第二句，第二句，唔系，跟住第二句歌词啦先啦。劳苦功高只吃草，从来不计好报酬。 系 嗱， 即係其實有陣時咧， 以前啲歌就係咁嘅，情情 操唱綠樹陰。 喂，咁呢首歌都可以稱得上係一首勵 志歌， 係啦，即係係啦，鼓勵。 喂，咁其實以前小學啲兒歌通常教大家嘅都係呢啲啦，係咯。 即系做牛做马嘛， 系啦。咁但系跟住老师就教你啦，要好似只牛咁样啦，就咁样咁咧，努力咧就能够成功啦。咁但系当你出嚟社会做事嘅时候， 做只牛噶嘛， 你就 发 现咦，原来同老师讲嘅嘢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就系咁样啦。系头先我拣嘅就系借咗 Eason 嘅阿牛啊，唔该晒。 好，到重哥，重哥第一次嘅上台表演。 嗱，咁我想问翻两位，你嘅意思系直头系表演台？ 冇所谓，总之 还是系唱 K 嗰只先。 你中意冇所谓。 咁啊，如果系咧，我或者讲我第一次上去呢个表演台嘅一个经验。 系咩事咧？ 嗱，咁样讲嘅，我咧系认命嘅。其实阿勤你都好好彩啊，因为点解咧？你幼稚园已经有机会上台啦，系嘛？嗱，我唔知点解嘅，我读幼稚园、小学、中学咁多间学校咧。我都是做观众嘅啫， 哦， 系啊，连即系去上去踩一踩啊， 即系做下配角都冇机会， 完全冇。想噶， 你想嘅， 系啊， okay, 我由细到大咧，发觉原来我自己咧某程度上咧， 系 都系咧有少少表演欲嘅， 系 啊，不过咧。我認命，所以咧由細到大咧都冇乜機會，咁直至到出嚟社會做嘢啦，咁甚至乎係踩單車啦，贏咗比賽或者有陣時有啲即係咩晚宴啊咁啊，唔知點解我硬係咧都係做呢個觀眾係 即 係 都 係 冇人叫 嘅，好 嘅，醒之歌 咧，首歌咧係 冇呢啲嘅， 我知道點解嘅，有原因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咧係五音不全嘅。 系 完全唔掂， 但系大家点解会知道你系五音不全咧？应该系你曾经表演过佢哋先知噶。 因为咧，佢觉得咧一个踩单车叻嘅人咧，冇可能又识唱歌嘅。 系 咁啊，李慧思识唔识唱歌噶？ 咁啊唔知喎。 阿沈教练又喜欢唱歌咧。 嗱，因为咁讲啦，即系呢个世界咧，上帝咧制造我哋咧系好公平嘅。你有某一方面叻咧，你有某一方面咧就梗系唔叻嘅。就可能我认命啦，我觉得直至到咧我出嚟喺即系社会做事啦，就叫做加入咗一间。即系好大嘅公司，咁咧就有一年咧，我就去搞咗一个大型嘅即系周年晚会啊，成一百围噶， 一百 系啊喺会展搞 啊， 系我负责做呢个统筹经理， 系 当然咧系义务嘅，咁就系搞一百围，即系全部都系啲行家嚟嘅。 哇，其实好烦噶，搞唔 系啊，系好复杂噶嘛。咁我哋话晒都叫筹委会主席啦，系咪先？吓，咁嗰啲即系我哋嗰个团队咧，就系话喂，唔系啊，你筹委会主席点样都好啦，你都要整翻手噶， 系 咪先？呢啲 系嘛，仲系要压轴添噃。系咁啊，自从嗰一次之后咧。我原来咧，我系上系真系唔上台系啱嘅，系因为自从我表演咗我人生第一次上台嘅表演，亦都系我人生最后一次上台表演，系亦都系我人生嘅唯一次上台表演，已经再冇机会。 O K， 嗰个地方系喺边度？ 会议展览中心。 会议哇，会展个台好大啊！ 嗰啲音响真系啲直头系歌声唱歌嗰种。 所以我觉得 我哋直头有 live band 噶。 无论你唱得好唔好，你都无悔啦，真系。 系真系真系不过咧就咁讲，真系high到爆。 系 咁样，但系最大镬咧就系一唱完呢首歌咧，我系收到好多礼物啊，嗰啲凳啊，嗰啲杯啊，系咁样车上嚟一定 唔系啩？ 唔系嘅。系咁，你唱咩歌咧？当时 呢首歌就经典啦。唉，真系，因为咧我哋系要配合埋嗰个舞蹈啊。 咦，你又跳啊？ 梗系啦，系咪啊？我就要靠跳舞去搭救啊嘛。 大家声情紧，祖宗爱根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雨底花间想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悲忆，此心一留共。 起逢知己倍精神，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惹仇恨。似断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未去再续情份，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枉痴恋，恨轻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我到而家咧，仲喺度怀疑紧咧，即系我嗰个团队啊，即系嗰啲执委会嘅成员咧，到底系咪骗我嘅？因为咧呢首歌咧，我哋系先前咧系需要做一个彩排嘅 排舞嘛， 系排舞排歌。 我先系冲过跳咗两嘢啊，我未见过啊，从来都 排舞排歌咁样咧，就个个啲执委，哇， 好好啊， 喂，好正啊，哇，直头真系拍住啊，李克勤啊，哇，真系冇得顶啊！ 喂，你有冇开心先？你有冇觉得开心先？ 我好开心啊！但我觉得咧，就自从嗰一晚表演之后咧，我觉得佢哋讲嘅说话欺骗咗我咯。 系 因为你睇到表，你睇到个反应啊嘛，系咪嗰啲凳啊、嗰啲杯啊、嗰啲蜡烛啊，系咁车上嚟啊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 喂，咪先嗱，我想问一问阿松哥嗱，即系去到排舞咧，就有一啲比较专业嘅嘢嚟嘅。你首先你当年点排咧？你咪即系攞阿李克勤个《旧欢如梦》MV 出嚟排， 重复又重复睇。系直头跟到捉晒， 系咁你跳舞信唔信？ 我哋有戏服噶， 系 嗱呢个世界就系咁咯。我成日都系觉得自己上台表演系表演得唔错噶， 系 即系唱又唱得唔错，跳舞又跳得唔错。不过呢个纯粹我自己个人嘅感觉， 系 但系咧，我跳嗰个节奏咧，同嗰个唱嗰个咧系完全唔啱 key， 系 乱晒龙， 唔系 跟唔到嘅。 你表演完啦，落翻台会唔会有好多人为你欢呼啊？咁样嗰啲， 我咪就 握晒手嗰啲。 另外咧就系第二班啦，就系走埋嚟同我握手嗰啲。哇！你真系唱得好好啊！你真的，我而家到而家呢一刻咧，我觉得佢哋都唔系讲真话咯。 唔系，但我好想睇你表演一次。 喂，各位， 嗱，唱歌咪先。我头先都唱咗一句啦，你唔系唔唱一句系嘛？ 啊，真系。喂，呢个大气电波嚟噶，得唔得？ 空气先用啊，不嬲都系咁噶啦。 当年相恋意中人啊。 当年相恋啊意中人， 咪几好啊！ 大家都性情近 ，OK 喎， 得唔得 ？OK 啊，又唔系五音不全。 所以呼吁咧，即系阿重哥身边嗰啲友好啊，工作伙伴咧，嗱， 哇，我真系第一次喺大气电波现场， 今年啊周年晚宴啊，叫阿重哥再嚟，我哋拍低佢， 系啦， 摆翻上 我 哋网站， 帮手义务搞你周年晚宴。 喂，你第时有啲 MC 嗰啲帮手咧，要表演嗰啲，你记得通知我。我免费同佢哋做， 阿松哥从田火翻嚟， 系啊，翻嚟啊， 自从喺大气电波第一次， 系啊， 唱咗两句之 后，我要证明俾人睇，踩单车嘅人都识唱歌。 好啦， 我要补充翻个，因为咧收到阿 Kara Man Man 嘅 message， 佢话咧佢都有唱过一只牛呢首歌，但系佢系198X 年出世嘅，咁即系话咧学校嗰啲儿歌咧，其实系可以流传好耐噶， 系唔紧要啊，系啊，六几年又唱，八几年又唱啊嘛，系啊， 系啊， 好啦，到我 而家嗰啲都唱， 时间唔系好多，咁啊轻轻讲下啦，我嘅第一次嘅上台表演咧，其实系。即系我唔系一个好，唔系我都有少少表演欲嘅，但我亦都知道咧自己样又唔够人好啊，即系讲对白又唔够人好啊，跟住咧嗰啲动作又唔够人灵活啦、啊，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好甘于咧就是、做嗰啲后面嗰啲策划人嘅。咁、当年咧，我成日喺节目度讲咧，就是、我成日咧都录嗰啲金曲挑战站啊，咁所以喺我屋企咧就有劲多。 即係嗰個年代八九十年代嗰啲 music video 嘅。咁所以咧，當當要排舞，我先問下陳哥點排？ 睇睇住 排舞咧，我屋企就有好多貨啦，就上我屋企排嘅以前，因為我屋企咧就有好多錄影帶，就成餅帶都係錄咗《金曲挑戰站》，咁入邊咧就有啲 MV， 咁大家就可以跟住排啦。咁當年咧，我哋成班即係傻仔咧，就上到我屋企嘅廳嗰度咧，就排呢一首歌噶。嗱，咁當年咧，我就充撐咗一個咩角色咧？除咗係一個 back dancer， 即係我企喺後邊跳之外咧，我亦都要做埋阿新宇嗰個角色，就是、我指導排舞啦。 新 宇，我係指導排舞，大家驚唔驚啊？驚唔驚？聽到超出事啦，係咪？咁喺唔知边一年啲九二年九三咧嘅圣诞联欢会当中咧，我哋一行人咧就扮晒沙莉同埋 Alex 咧就上台跳呢一首歌啦。咁结果系点样样咧？操场啊冇凳，同埋蜡烛埋杯嘅，哇嘘声都几大下。 神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由天呼死，神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心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 永远相信你、yeah. 当年咧就以为自己排得好好啦，咁啊以为自己好型啦，唔系讲我啊，就系我前面嗰班兄弟都系噶。咁啊当然咧就因为咧你喺个操场嗰度播啲声咧翻唔到嚟嘅，所以咧就错晒拍子，好错嘅。好啦，咁啊听住咁多先啊，聪哥，听日见面到你啊。 好，咁啊睇下点啦。 哦，睇、 啊、 下点啊。 系啊，啲模棱两可，我哋最中意啊。 好，拜 拜。